因为呢只有做血汗工厂佢先养到人。当你高新科技越来越多呢， 哦是啊，用人越来越工人是工人越来越少， 你的厂自动化嘛开始。 是啦，咁你其实要求唔同。好似你即使话你而家你话做环保事业都好啦，佢需要个人手少。 是啊。 而家佢哋面临緊一个问题，就係开始好多人失业冇嘢做，向近向后退緊。点样解决呢个问题？但是共产党有佢哋嘅办法嘅。是咪啊，因为佢哋而家都搵緊增长点，如果咪三一两胎小孩啫。因为佢哋有医疗老人嘅。好似我哋香港，我哋做即係唔係得罪讲句啦，做乜鬼高新科技啊。真係冇用啊，因为你本身就落后，你亦都冇土地冇人才。有人才叻嘅返去发展。其实香港即係我咁睇啦，即係我比较多输少。做两样嘢得㗎啦，就係买香港。 係。 就将所有嘅香港所有大陆需要嘅品牌， 就用香港牌头卖俾佢。 唔系香港牌头，系香港认证。我做抌印，我做检测，我抌印，我就成为咗香港唯一嘅标准。 即系真货，香港乜头就真嘢。 即系话你攞嚟，我话呢个冇污染、冇公害，即系个信心啊嘛。 哦、 我抌咗个香港标证，我就标志呢、這个就系好似等于 ISO 咁，我卖翻去大陆就全世全个中国大陆就影响晒，就全部有香港嘅用品、哦，因为香港嘅招牌就系、是。我是真的，我是好的，即是等于欧盟认证，我不用真的出产欧盟货品，但我要用欧盟认证的。 其实真的不错，但是呢我们的政府是不会敢做这件事的。 喂，这些可能民间做起得。 是的，因为只 要怕得罪上面。什么意思啊现在啊， 唔系啊！ 喂，而家咧上面啲媒体咧，嗱，我要拆开一个题外话，就系、是、咧有嗰份报纸咧，就系、是、教育啲。嗰啲人出去旅游呢要扮得 扮唔系 扮得唔似即个中国游客。咁又俾人屌啦，但係呢喂佢讲得啱㗎喎。你点样可以扮一个唔系中国游客呢，见到人嗰时唔好嘈冤巴闭。 你改仔恶习咪得囉。 係呀，你啲嘢衰嘢唔做就得㗎啦。问题唔做衰嘢就唔系中国游客㗎嘛。 即係头先阿 Johnny 咪咪讲多关系。好似阿 Johnny 先讲个问题，唔系。不停大陆个企业都要落嚟香港镀金返返上去。其实就是需要香港认证，只要大陆的心是这样，香港就可以改。 是 只不过说现在我们未来的特首和立法局或者行政局有没有这样的胆量去挑战他。 没有。我可以告诉你绝对没有。 真的没有。 不过民间可以做。 你的政府基本上是一定听话的。 不是啊，是他们现在所有的国企都需要你香港这个认证。因为香港现在就是中国的唯一标准，在他们来讲。 是啊。 在大陆的人生中。 没用的，没用的。你知不知道现在香港呢，而家啲标准真係跟咗大陆啊。 哦，嗱呢样嘢呢我否定你嘅其实。点解呢，我哋返去上面做嘅生意完全就係大匪所讲嘅嘢。 啲 人就信你香港。 是啊，呢、這个事实。 我哋返嚟嘅牌头就係香港。 但弊就弊在我哋嘅政府唔係做一啲咁嘅嘢嘛。 唔係，所以唔係。 我知啲咪讲咩，我哋呢度但係又我哋又走去跟返去上面嘛。 係 即係话得事嗰班人。 但係我话俾你听，而家 会有做梁振英。 我讲认真嘅。即係我睇咗，其实我好想同阿 Bert 做一集呢，就係粤港澳大湾区嘅节目嘅。因为睇完之后同阿 Bert 倾。 我逐区做啊， 但我话俾你听，佢哋而家点解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系因为佢要拉我哋香港落水，将香港扩大化，变成咗粤港澳大湾区嘅核心城市。 嗯， 虽然梁振英呢个正冚家产， 即系希望将香港咧帮手去拉高埋珠海、深圳、东莞、 所有嘅标准用香港嚟。 如果你读 geography 咧，城市规划你就一定系咁行嘅，大都会咁行噶嘛。 系啦， 计正， 但系 几个城市合埋一齐啊嘛。 但系做唔做到我唔知道，但系佢哋就系需要香港去帮佢哋包装，同埋我哋香港能够认证到佢哋所需要嘅嘢。 哦，咁呢个系嗰个目的同手段有啲唔配合啦。佢嘅目的咧可能相当唔错，但系佢手段咧就揾一班奴才嚟治港嘅。 系啊，喂，梁振英上台咧， 想推嗰样嘢就令到啲人对嗰样嘢非常之反感。 所以梁振英，而家虽然时间够，讲多几句，所以梁振英仆街， 我要加时。 系做两个几月你落台啦，屌你老母臭啊！你仲带乜捻嘢人上去睇啊？ 唔系啊， 去完广州系佛山，关你捻事咩？ 其实梁振英咧一上台咧，佢系好努力咁将香港系拉到去大陆嘅水平。 系啦， 调翻转头啊佢。 佢同國策其實 硬扯落嚟， 係佢係同國策違背嘅。呢、這個梁振英到時咧，一定要雙規嘅呢條撚嘢。 呢啲叫大陸 nation， 係香港大陸化， 係啦。 所以而家好簡單啫嘛，美加挪威啊！哎，粤港澳大湾区，我真系视察带团咯，成个立法局啊、财金界咪全部跟佢咧，你黐捻线嘅，喺得林郑去咧，你仲有两个月几时到你啊？仲配唔配啊？ 你系带头要喺香港噶嘛？ 唔系，你记住一样，你记住一样嘢，就算林郑上咗都好咧，而家其实你话林郑系6892.0咁样讲啫，其实唔系嘅，我调翻转头嚟去睇，根本689系想食住林郑，然之后做后边嘅太上皇。 都似， 我睇我都话 都似， 即系我咁讲理想啫。但系实际上，我话俾你听，陈茂波系冇得连任都成问题啦。你带佢上去把托咩？呢、這个第一，第二就话中联办都换人啦，你个老细都换咗啦。 系咁，佢一定系力挽， 佢一定需要。你谂下，好简单一样嘢，六八九有边一次咁高调行入中联办噶？呢、一次佢特登话俾你听，边个话事啊？我啊，就算你。林郑上咗台啊！呢只白毒白上咗台啊，都系我喺后面话事啊！ 想学董建华、 我话俾你听，但系咧，因为董建华人政治 退休嘛，咁我点算啊？真系撑林郑唔通？ 喂，佢而家嘅情况，喂， 为咗同老百姓对抗， 唔系，咁佢而家咪即系咁？ 哦，咁唔系喎， 佢当自己系普京咯，跟住当林郑系梅德韦杰夫咯。 喂，唔系啊，如果到时林郑上台，就唆使个 ICAC 系咪俾啲暗号佢，跟住真系。查，喂，你上面唔包庇得嘅 ，ICAC 要查，向特首直接委办噶嘛？咁你前任特首，咪用增任权模式搞鸠你咯？ 我话俾你听，得唔得？我话俾你听， 其实得。 梁振英实落镬嘅，因为好简单啫嘛。 咁有信心， 当大和解， 你食多餐就要佢落镬， 因为大和解 成日都 食极都 交人， 成日都食。 即系我咁样讲啦，总唔知我哋香港未来呢几年咧。做得到嘅就真係要睇我哋香港人嘅压力几多。 你讲得啱，我哋都喺上面其实做緊同一样嘢嘅。 不过好可惜就而家。 即係香港我哋都系。 不过可惜呢而家香港嘅反对力量嚟讲。 买香港。 只係自己内斗都够啦。 你刚才一讲我就諗起咁。我哋学民主 党。你又 sell 香港佢买香港。 唔係呀，我哋 sell 你自己 推广嗰个 sell 嘛。买 香港。 唔係 show 啊。sell， 因为我自己咁睇， 苏就已卖出， 好简单啫。佢成日好大好气噶，啲奶粉，佢话奶粉啊嘛，我哋大陆嘅奶粉好过你外国啲垃圾，但系你只要话奶粉经过嚟香港认证嗰，就当香港奶粉卖上去，咁呢啲就真系唔系垃圾。 哦，唔系啊，首先讲嗰嘅咧，你试下即席饮一罐大陆奶粉嚟睇下先。乜都唔使讲，邓小平话斋，实践系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你即饮先， 即系而家我哋香港咧，系嘛有机菜啊，香港嘅有机菜， 心脏病 哦系啊，一大陆有个心脏病药厂嗰个老板啊，心脏病发，自己啊宁愿死啊，佢都唔食自己啲药，因为咧只要唔食嗰啲药咧，就可能有机会冇事，食就死鸠硬啊嘛，你谂下啦， 仲系一线生机， 冇错啦，喂搏下好过啊，心脏病唔一定死鸠硬啊嘛，但系食嗰啲药就一定死梗啊嘛。所以喂呢啲你諗下呢啲係智慧嚟嘅地方智慧嚟。 所以我讲啊，其实香港嘅出路好简单，我哋做返自己嘅服务行业，我哋坚持真係做呢套嘢就 OK 㗎。 嗱咁佢讲地方智慧呢就真係要再讲多一样嘢啦。你淨係睇一样嘢就知道即係究竟香港呢班官喺度做乜㗎啦。 係。 你见香港啲官嘅啲仔喺边度读书㗎 英国。 断估都唔会喺郑州读书啦， 咪系咯， 断估都唔会喺甘肃读书， 就算系咯， 即系佢系整一套嘢出嚟，而佢啲仔女系唔会去嘅，咁你就明白发生紧咩事啦？唔单止教育噶，其实香港嗰啲官系好清楚知道佢哋自己做紧嗰啲嘢系为祸子孙噶，不过佢而家要。掠咗呢一笔先咁解嘅咋？ 其实我觉得吓，以林郑月娥为首咧，应该将所有喺外国读书嘅子女，尤其是做亲走嘅政府官员，强制由英国、美国嗰啲全部都要捉翻嚟，唔可以去北大清华，一定要去宁夏、去甘肃、去兰州 上山下啊嘛， 嗰啲学校度 唔可能，因为咧佢哋只不过爱国爱党。佢根据我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样，送咗个女外国。 习近平都叫翻个女翻去咧，特登。 你如果违背习近平咁嘅意思咧，就大逆不道啦！话俾你听， 我呢个传闻嚟嘅啫， 真噶。 边个讲俾你听啊？ 睇报纸讲， 暂停打电话同佢讲。 习近平 WhatsApp 嚟， 微信， 我系 WhatsApp 讲假噶啦，屌，唔使讲系嘛。 有个 WeChat 都好少少啦， 咪微信咯 ，WeChat 系 WeChat。有个网友问，其实问大匪嘅，点解咧？嗰啲叫做电话骗案咧，到而家都仲可以呃咧。其实我可以代大匪答嘅，伦敦金骗案系70年代警讯已经有卖嘅。 今时今日 照样 做。1978年嘅警讯，我嗰阵睇咗条片，系叫人哋唔好买伦敦金骗局，呃捻到2008啦，呃捻咗40年啦。是吗 长寿的高达啊。 啊冇20年冇40年呃 30年。都是30年啫。 或者30年佢都呃咗30年。到最近呢就冇乜伦敦金片案少咗啦。 冇乜点听到。 少可能有。但是呢 改咗名嘅。 因为嗰个叫做咩嗰啲顺丰啊入境处呢到而家都仲俾人呃到。你哋啲人冇睇报纸。冇睇新闻㗎。冇手机嘅咩 嗱你留意一下嗰啲人有一个特点㗎喎。就是他们被人呃的那些全部在大陆有人民币户口全部被人呃人民币的噃。 哦是哦。但他们都有看报纸的。 还有一件事他的人呢还要是你的先决条件要被人呃呢就第一件事你要先讲流利的。 普通话。 哎呀。 是啊。 那真 的不好。如果比如我呢就大件事了。我呢次次。 因为听不明。 不是我次次碰上这些东西我就玩的了。一句话哎你好喂你说什么话你说边个啊啊你可以。我们就说普通话你可以讲普通话吗啊你讲咩话咁讲嚟讲就收线 嘅。其实佢唔知你香港人嚟。 係呀佢随机嘅。 只不过话呢因为呢。 佢知你一定香港人但随机撞到为止撞到你係识。 撞到你喺上面有关系曾经或者有生意。 係。 曾经有可能个心里面有鬼嘅人。 係啦。 不过我都係咁样讲啦即係有几个人留言啦。就话呢那个我哋得奖嘅树大招风呢那个林雪呢肯定係听咗我嘅节目讲緊大陆公安点样动勾啲大贼。我话其实唔係喺因为一条桥不停反来覆去都有人上当。你话冇睇报纸而家啲人唔睇报纸係真嘅。第二习惯 玩手机会显示噶嘛？你有手机一定有噶啦。新闻又边个？ 佢冇 Facebook， 佢玩微信嘅啫嘛。 唉，正所谓狼来了，点都会中嘅。今次嗰段话讲长啲咁解嘅啫。今次真噶啦，你信啦。 系啊，微信啫嘛。佢微信喺里边 有啲消息噶。 微信未必有呢啲消息噶。佢大陆嘅嘢，有阵时佢净系睇佢自己想睇嘅嘢。 哦，系，微信又震惊13亿人，佢专门揿讲嗰啲。 啊，震惊13亿人，咁咪跟住震惊13亿人。 跟住， 但系震惊全世界。 嗱呢方面咧，国内仲系好大问题，嗰个资讯封锁咧都仲系太强，个资讯不流通咧有啲嘢。 系啊，即系好似我哋中国人咧，或者香港人，香港人而家好啲。中国人去边度都好咧，包括嚟读大学嘅学生都咧，佢就去到大学嗰度咧，就建立咗一条唐人街。 哦，系， 就系中国人咧，佢哋嘅即系中国同学会。咁咧就佢哋咧就净系同翻佢哋嗰班人咧就联系嘅啫，佢唔会同你香港人咧有好大嘅接触。 哦，系。 而家根本上就系咁样，包括大学， 所以俾人呃，佢全部都系嗰啲人嚟咧。 是咪即係基本上就係去到边度将条唐人街带到去边度跟住喺围内个社区外面嘅资讯佢哋喺度封锁咗。 喂佢哋係習慣㗎好简单佢嚟到香港都唔会上 Google 㗎佢哋照样查百度㗎。 係呀所以唔系佢哋係咁呀系连嗰、那个连落嚟啲新移民呀、 啊、 新移民佢落咗嚟好多岁你亦都可以留意睇下嘅。你可能住唔系住屋村我住屋村。我落去朝早7:31好多细路仔买嘢食我话俾你听有能力有闲钱去71买早餐食嗰啲全部都讲普通话。 71? 全部唔系啊即系全部细路仔啊几10-10岁大、哦、或者7-8岁大嗰啲全部都用普通话交谈㗎全部都系因为佢哋当然佢老豆一定系香港人啦佢阿妈系大陆人嫁咗落嚟佢哋平时屋企对答系用普通话。 普通话。 佢哋变成咗佢哋依然一个普通话社区喺嗰度。 生存咗。 佢哋自己整咗个社区出嚟。 系啦， 自己。 所以去到边度之后，包括佢生嘅细路仔，虽然话佢喺香港受咗教育，佢受到香港教育嘅熏陶之后咧，佢变成香港人。但系佢哋因为咁嘅关系，佢哋谂嘢各样嘅思维都好啦，佢哋好喺好多方面咧，仲系保留翻我仲系中国嘅人，大陆人。系啊，因为佢哋本身就普通话家庭。 系啊。 翻到学校咧，同个先生讲。讲呢、這个讲呢个广东话，但佢同学与同学之间咧，因为我哋香港人唔肯生，能够生细路仔嗰班或者申请我哋嗰班就系呢一啲生力军，佢哋就全部用普通话交谈。 哦，即 系 好大镬，即系嚟紧香港都系俾人赤化噶。 我又唔敢讲， 咁啊唔系叫赤化嚟嘅。 讲得再严重啲叫匪化啦，你将佢将嗰啲劣质啲嘅普通话、劣质啲嘅叫简体字系嘛，就侵略呢个正体字，即系正如细细一捻样啫嘛。你睇而家华文传媒全捻部就捻晒你大陆。 而家嘅中文咧，基本上就系大陆化嘅中文，可以一路大陆化。我头先讲嗰样嘢话，我老豆话我啲的的尿尿作嗰啲文，哇！而家你见嗰啲文使鬼用的的尿尿嚟去撑够四百字咩？ 系 你一句嘢啊！你真係，如果你真係，你唔好讲乜嘢，你攞住嗰啲咩施政报告啊嗰啲嘢呢，你拎咗嚟，跟住唔係，你就搵搵里面有咩泳池，你 cut 咗佢，你放呢本嘢可能播咗一半嘅。 哦，绝对啦。 哇，呢、這个古德明成日讲㗎啦，古德明啲专栏全部都系咁写，但我亦都调返转咁讲啦，香港嘅人口增长主要都系靠佢哋。 而家系啊，因为香港 仲有两种根本就两种人，你唔肯生都冇用。因为咧，超过咗65岁就可以咧一家庭团聚咧，就请一个成年人落嚟。 成人子女。 而家其实我话俾你，做保安、做司机、做地盘，我哋香港人唔肯做嘅咧，就全部而家都系呢 啲做晒。 落亲嚟，我请人就知啊。打翻嚟，我唔系好识讲广东话噶。你请唔请啊？我唔识路噶，你请唔请啊？你有冇人带我噶？会唔会喺边度边度？跟住。就有一个讲广东话嘅，就因为我同佢一起嚟建工啦。 嗯， 但系你唔好忘记，呢啲就系我哋未来嘅香港嘅劳动力嘅增长点。 嗯， 系。 我哋要解决呢一个问题，你唔好成日谂住，唔好话够唔够胆先。佢哋系将大陆嘅文化，亦都有一样嘢好紧要，因为佢大陆嘅太太嫁咗嚟香港，我哋香港嘅男人真系。而家夫随妻走，一到假期，我话俾你听，全部咧，我回乡探亲就跟个老婆翻去，带埋个仔翻去。其实佢哋咧觉得咧，调翻转就佢哋上高嗰种先系生活，香港呢种咧系仲系喺度挨时间。 死啦！我好想讲咧，其实咧复活节假我离开香港咧，我其实有少少觉得好爽，但我真系翻去大陆，我觉得喺香港好辛苦。好多人， 过关都多人嘅。我嗰日翻大陆，第一日，我话俾你听，排一个钟头过关，唔系大陆人，系香港有身份证嘅人，带住啲细路仔翻去，即系广东人叫行车、搭车，即系拜山。 哦， 你用呢啲时间，因为四日假期，全部拖男带女。就去， 唔系你睇香港好简单啫嘛，啲人成日都话自己撑本土派，佢大陆化，你系食淡仔，你系食云南米线，呢啲咪仲有食酸辣粉、狗仔粉，喂，啲全捻部都系支那文化嚟噶嘛？ 对唔住，我真系冇帮衬过， 我都冇帮衬过，我从来都唔食嘅。喂，啲人好捻中意食嗰啲，我以前 我好中意食米线 嘅，呢啲系赤化咯，系嘛？所以咧，即刻人自首啦， 当面见功。 嗰啲咩酸辣米线啊，酸辣粉啊，喂，呢啲本身香港人以前边度食呢啲嘢 嘅？唔系啊，因为个老母喺上海食开， 老母喺四川啊，湖南落嚟， 带细路仔跟住咧，我嘅口味系咁，我跟住佢去食，跟住佢哋 嗰啲越嚟好生意啊咁啫嘛。 香港啲米线啲味同上边食争好远嘅，大佬，佢已经系改良咗俾你适合你广东人啲口味。口味嘅大佬， 因为嗰啲冇用地沟油煮嘛，你大陆食亲嗰船咧，冇都系嗰阵味嚟嘅。 唔系，因为其实调翻转，因为你适合香港人嘅口味都好啦。但系我大陆落嚟，我食唔到内地嘅口味，我都因为我要食呢种嘢，我都会带细路仔嚟食啊嘛。 系啊系， 系咪啊？嗰啲已经冇咁辣。 即系好似我哋去到我哋，我哋佢好简单就去到英国。我哋食诶饮惯茶，去到喂，点解啲点心咁差嘅？但你都会去食嗰度嘅点心噶嘛？ 好唔好食啊？ 我唔系去嗰度就食嗰度啲嘢噶啦。 系，因为好似唔系啊，即系你会搵翻糖茶饮嘅时候，好似话炒饭咁，扬州炒饭最紧要落老抽，成盘黑嘅。我哋香港炒到金黄色嘅，嗰度炒饭咧，哎呀黑色好嘢，啊老抽够颜色啊！你可以加拿大，你温哥华，我讲嘅，睇系咪咁样，百分百啊！所以我话咧，个细唔好再拖时间啦。 够钟啊！ 够钟好耐啦， 够钟好耐，但系我仲有一样嘢未讲喎。 好啊，跟住你 先。你讲起 Google 咧， 想开一节啦，吓、啊，想停呢节先。呢、啊、节我可唔可以俾我开一节讲啦？唔系，我哋要 view 数，而家停啦，开下一节啦。 唔使 view 数啦 ，view 数你咪插啲插多几个广告落咪算咯。 或者将呢节斩开啦。 嗱、啊，我想讲点解咧，就特别讲 Google 咧，因为我今次。搭飛機翻嚟香，即系搭翻嚟嘅時候咧，就飛機上面就播一條片，就係一個印度嘅故事嚟嘅。咁咧我都唔知乜鳩嘢嚟嘅，成個有細路仔衝山走，跟住又走失咗，咁樣俾人拐帶。 Google 宣傳片。 哦，後屘我睇翻咧，我睇咗一半就，我未睇曬啊。原來咧佢係講一個趁機，一個印度嘅細路仔就同五歲嘅時候就同屋企人失散咗，跟住咧輾轉咧去到孤兒院，又咁好彩喎，有一對澳洲嘅夫婦收養咗佢。呢、這個世界老實講啊，真係你諗下，其實係白人先有咁好心，真係嘅。你中國人唔會咁好心，會收養啲外族嘅小朋友係嘛？你見北比特兩公婆收養嗰啲全部嗰啲仔女，全部都唔同顏色嘅。系嘛？佢系真系收咗好多个嘅。我以前咧有个朋友喺阳明山庄住，我去探佢，我见到一对鬼婆啊，即系两公婆嘅鬼佬，白人两公婆咧，凑一个细路仔系唐氏综合症，唔系鬼佬嚟嘅。 唔使啊， 佢系特登去收养一啲唐氏综合症嘅细路仔嘅。 我太太做嘢咧喺搬行度做嘢，因为我太太咧个家姐个第二女咧。佢本身真系咧自闭同埋有唐氏综合症嘅，沟通唔到。佢同个客讲开，跟住个客就问佢：喺边度噶？我收养佢，但系因为咧佢年纪太大，即系个靓妹已经七岁啦。佢话如果三四岁咧 就可以收养。 啊，我收养佢，等我多个即系咧可以多个伴咧陪下我个靓仔，我又唔会再生噶啦咁样。咁其实咧，香港地咧都有呢啲文化 嘅，少咯，少啲咯，即系白人多啲咯。你见到嗰、那个嗱，我讲翻嗰个古仔啦。咁啊，嗰个澳洲嘅嗰两公婆咧住喺塔斯曼尼亚嘅。咁啊，有啲人话系塔斯曼尼亚广告杂志啦，就唔知，因为我冇睇下半段啦，唔知啊。飞机就到捻咗啦，好捻准时。 其实讲来讲去就是因为佢用 Google， 佢翻佢屋企 飞几耐啊？郑州翻嚟， 系啊。咁我想讲咧，系啦，我想讲个问题就系咧，原来嗰个后生仔咧，到廿几岁大咗。 26岁 挂住屋企人，咁咧佢原来就用 Google Earth 咧，系实地实景图啊，去揾翻嗰啲揾翻印度，系啦，揾翻加尔各答，跟住咧沿住嗰条火车轨揾翻佢嗰个所属嗰条村有个水塔，25年咧都完全冇改变啊，只有印度做得到嘅啫。你喺中国失散咗啊，你唔使旨意啊，从咗一个地方叫北韩。你除咗喺印度同北韩咧，你可以揾翻25年前嗰个地方之外咧，其他地方做唔到。所以故事只能够发生喺印度或者孟加拉。 你的意思即系嗰度毫无发展系嘛？ 冇错，廿年嗰条路冇变啊，你明唔明啊？个水头又喺翻度，嗰条路轨喺翻度。 你错啦，即使大陆真系毫无发展同北韩，但系 Google 用唔到啊嘛。 哦 ，Google 一定用唔到，你只能 用百度啊， 你只能够用百度。但系百度都话佢听啦，你揾嘅时候，我可以话俾你听，头100条都系广告嚟，你带你去边度整容啊，边度堕胎啊，同埋咧学生有志啊堕胎，你知唔知啊？咁我哋讲翻个古仔咧，即系因为我上网去揾翻咧，都好感人，我都睇下有冇机会可以睇翻图片咧。嗰、那个叫慢慢。寻亲定系慢慢回家路啊！即系嗰个印度嗰个男人写咗个叫《慢慢回家路》嘅小说，跟住咧就2013年定2014年就改编成电影就拍咗，咁啊英文叫 Lion， 咁啊中文咧佢好似印度嗰边就系译做红丝，我就唔知系咪啦， 有少少印象， 有少印象系嘛，系啦，咁啊有冇机会唔知边度可以睇翻睇 YouTube 或者 BT 啊睇翻啦，算够数啦。 基本上都 ban 掉晒所有戏， 系 冇睇，冇睇。 唔系即系因为点解咧？其实咧嗱，讲埋少少啦，因为都超晒时， 超时。 其实 YouTube 咧， 我哋睇 上年嘅 点可以搵到食咧？我 啊上年咧已经咧佢整体嘅收视咧已经下跌咗7%。 哦。 因为咧睇 YouTube 嘅人少咗，因为太多咧 低質素嘅嘢， 低質素嘅擺上去，變咗啲人而家開始冇興趣。而家咧，佢嘅廣告收益咧，即係肯擺廣告錢咧落 YouTube 咧， 哦，嚟緊都會倒退喎。係 啊，佢已經係倒退咗 12%。 咁我哋即係沒路噶咯喎，我哋。 係，我啱，我哋都冇搞 收皮， 因為我哋有質素啊嘛，大佬啊，嗰啲冇質素啫，你明唔明？哦，啊，你咁樣講，我呢個第二 啊 ，YouTube 收皮啊，我哋未收皮。 係啊，你明唔明 ？YouTube 都唔係收皮，佢係只不過話太多人。 我哋咪轉蓋擺落去土豆喎， 土豆冇錢噶嘛。 YouTube 只不過載具 係。 佢哋嗰啲冇質素嘅咪跌咯，冇唔肯俾廣告費咯。 讲起 YouTube 呢，我哋因为国内网友睇我哋睇得咁辛苦，因为我哋呢个节目系呢个名系俾上面 block 咗嘅，喺大陆系睇唔到我哋嘅，即系睇唔到我哋嘅频道啦，睇到 搞错啊， 睇到几多频道啦。 喂，咁无都唔帮你，喂！ 头先你歌颂大陆嘅经济，你有冇搞错啊？ 唔系写好啲，那个歌 caption 写好啲，希望佢高抬贵手。 你闹集咁闹得太多， 唔得啦！屌，人哋知捻到你啦嘛，又中气集团， 一人都嚟啦，一人都嚟啦， 要收回中气集团系嘛？ 公开道歉， 向中气集团道歉。诶，咁啊嗱，喂，咁啊讲到呢度啦，系咪差唔多啦？我哋即系加时间就唔知几耐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希望尽快喺听日咧就出节目俾大家听啦吓。咁啊，下个星期一，下个星期二再见啦。 好，拜拜， 拜拜。